老汉我干的汗呀，汗之淌，一心想看拉萨的新气象，迈开大步啊，紧呀紧跟上呀。满了蜘蛛网啊， 年轻人杆子行对行，拿起你日夜把点忙，举起你鲜美姐姐的娘，拿三个日夜放光芒呀，阿妈耶，快快走，看看拉萨新面貌， 女儿哎，等着我，看看拉萨新面貌。为啥公路上尘土飞扬？为啥拉萨城内人来人往啊？声响，为啥人人脸上放红光呀？ 大喇叭传来党的话，悄悄只是记心上，前方百计闹声唱，劳动的歌声唱不完呀。阿妈耶，快快走，看看拉萨新面貌， 女儿哎，等着我，看看拉萨新面貌。 红。